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又翻嚟啦，都系笋哥同我坐翻喺度。 其实所谓翻嚟都系瞓咗个眼觉啫。 屌你，阿笋哥瞓唔到啦，因为就搞生意啦，总就系、我觉得系我哋呢个时候系搞生意嘅时候嚟。 同埋搵世几千都要有技术咯。 喂，大佬，而家搵钱系讲技术噶，即系你而家搵钱冇得话屌你老尾，有冇人无啦啦俾嚿钱你使，好卵难噶啦！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好卵难搵钱，即系。揾錢嗰個伎倆係好難，而家真係好難，即係少少錢你都係好難揾食，真嘅。即係因為內地嘅市場一開放，唔到你話啊係喎，我可唔可以即係好簡單咁去揾一嚿錢唔得㗎啦，已經冇呢啲嘢，即係呢個係好實在嘅。 係咯。 不過 off mic 我先同你講。你頭先搞嗰單嘢，大陸有得做啊！ 哦，係啊，係係、 啊。大陸 一間講啦，唔好費事 set 先啦，屌都係屌好撚多人做，不過香港都好撚多人做啦。 係、啊，因為而家好多人都翻大陸人。 但係冇人喺元朗同屯門做咯呢壇嘢。 因為如果屯門同元朗，我不如翻大陸。 其實同埋咧，啲人會又唔同啦。你要明白咧，翻大陸咧，即係對一個 我使唔使而家 off 咗？ 唔使唔使，一個有家室嘅男人咧，佢多多少少會有啲壓力嘅。 咁係 過關係有壓力嘅、你唔過關都有一搞，咁錢我哋又平嘢啫。我哋唔係開雞竇啊，各位同學， 我哋開毒品竇啊！ 喂，唔好咁講，喂，撲街俾海軍上門啊，吳家產！ 屌你老母，我哋今集講一集咩啊，筍哥？ 突破防衞先。 係突破防衞先。嗱，咁咧話説咧，近排我睇一本書叫《SQ》，呢本書咧就係乜鳩嘢？Daniel Oman 寫的 ，Daniel Oman 寫 EQ 嗰個閪精寫的。咁咧 SQ 呢本書咧，好多商家佬咧就推薦。第一個李嘉誠，第二個郭炳湘，第三個台灣嗰個叫乜鳩嘢 郭學年 啊，係啊係啊。咁咧呢本書係講咩咧？教大家咧就係我哋喺社會上邊咧要成功咧，就盡量要有好多嘅即係社會智商、社會智能。我想跟大家讲这本书所讲的东西废话。它是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人物才用到的。你试试在街上屌你老母无啦啦同人笑。啊先生你身体好好啊。啊我想跟你做什么，别人打烂对鼻屎都飞撚埋出来啦，冇呢咁嘢我告诉你，屌你老母。即是你在社会上面有社会智商都冇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太多骗徒用这些手法了。我们好家庭。我哋個防衞能力好高，即係唔會再係咁簡單去睇一件事。喺呢本書上面寫一個例子，佢講咧美軍咧有一次咧就即係打呢伊拉克嘅時候咧，咁佢哋係打伊拉克啫，咁佢哋有啲士兵都要分發一啲物資嘅。咁話説咧就去到一間寺廟裏邊咧，咁佢有精神領袖喺入邊，成班美軍衝入去嘅時候咧，啲平民咧就圍住啲美軍。就因為要保護佢哋嘅精神領袖，咁當時嗰個嘅將軍咧，即係個司令員就下令所有美軍槍口對下，單膝跪低微笑。咁咧嗰啲暴徒，即係佢哋講嘅平民咧，就開始即係個情緒係冇咁激昂啊，諸如此類。你講咩？佢話嗰段新聞咧，唔知係咩美聯社度發布出嚟，你都黐撚線嘅。嗰啲暴徒攞真係圈話就話，即係如果揸住嗰支係 AK-47對撚住你，你會唔會槍口對下？我屌你老母啦，司令，你行前面嗰排啊，槍口對下。佢而家槍口對撚住我個頭啊！你同我講槍口對下，你玩嘢啊？即係一撚樣佢講就真係天花龍鳳，到實際情況係兩回事嚟㗎。你要突破呢個世界嘅防線，人類嘅即係嗰個防衞基因係好難，尤其而家係一個咁商業化嘅社會裏邊。佢仲講過一個即係例子，就係我哋嘅情緒好易俾人感染嘅。即係我有一個負能量嘅時候，我有一個負面情緒嘅時候，我好易感染到人啊，之類。對一啲低 level 啲嘅人就話啫，筍哥，我同你喺呢個職場上面久經訓練，喺呢個叢林戰裏面屌你老味犧牲無數先死剩我哋兩個。 不過有時 你喺我面前發爛渣菜，你都喺崩走。 好多人咧點講咧？係即每個人都肯定有佢弱點嘅。 係 呢、這個譬如話有單嘢都幾著名嘅，係當年維新運動啦，八日維新。嗰時候光緒皇帝咧，佢有個老師叫雍同和， 錦鐘同和呢條友仔咧，咁就唔貪錢嘅，係阿江瑞個老師嚟嘅。係。咁咧啲人咧就諗住買通佢同阿江瑞要有啲嘢針咁樣，但係咧阿翁同和呢個人咧，你知唔貪錢你買佢唔到啊嘛。 係。 所以佢點樣拆佢鞋咧？ 女人 幫佢出書。 哦。 係啊，幫佢出書，然後咧就讚佢啲書法幾靚啊，佢啲觀點幾好幾好啊。咁然後就俾佢拆咗上去咯。咁然後咧就就嗰個人咧就成功突破咁封鎖線咧。就然後就同阿江瑞可以做一啲 conversation 咁樣。即係有時我諗，所以我哋今日集咧去講突破封鎖線咧，即係當然啦，人嘅封鎖線，即係人嘅家庭咧，越係對呢、这個你越係喺呢個社會經歷得越耐嘅時候咧、你對人哋嘅信任就越少，你嘅家庭就越多。但係咧一定喺你因為有咁多家庭嘅時候咧，你個盲點咧亦都越突出嘅。係呢個觀點好難講得清楚，就係、是、意思係咩咧？譬如話我知道，因為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會用錢嚟引誘我。 係 好錢我唔受。 係 屌撲街，人哋就睇我第二個弱點。 係 譬如我老細咧，佢都醒嘅喎。 係 譬如話知道我哋啲大學生點樣處理咧？自尊心又高。 係。 呢、这個可能做嘢有啲本事嘅，咁你溝通伎倆會高啲啦，因為我哋都要用英文溝通啦好多時。咁但係咧，但係佢又知道佢俾嘅錢咧又唔係好夠嘅。咁點樣可以控制你咧？即係點樣控制到咧？佢就係會賺你。因為我哋呢啲人唔係名啊利嘅啦。咁然後佢啱啱攝到你話，有啲人就係女人啦。係。睇下我哋睇咗單。報紙都話呢個南韓 北韓嘅深戰室就南韓深戰室就播啲南韓 Wonder Girl 嗰啲俾北韓佬睇，即刻崩潰啦！ 你其實講緊你係點樣可以進入到人哋嘅世界，就要睇到人哋嘅缺乏喺邊一度。我諗呢個係精要所 上。阿實哥，我講俾你聽嗱。可能我哋來自個階層唔同，你係一個讀書出身，但讀過大學、受過教養嘅人。我哋呢啲爛泥，嗱，我好想同大家講，搞護士好少有死點，即係真係爛泥。你讚我，我心諗你都惡撚鳩，我頭又光，屌你老味，樣又衰，牙又唔靚，又口臭，周身臭。你讚我，你害我啊！到你讚我叻仔，我心諗我屌你老母，你讚我叻仔，你係咪玩嘢先？到你讚我靚仔，我由頭到腳，屌你老母，照落塊鏡度爆撚開咁滯，我肯定唔會信你。你讚我有 taste， 你一定叫我買嘢。你讚我呢、這個屌你有錢，我爭銀行就大撚把。 你仲有一個可能性啊嘛，就係你要求人啊嘛，有時。 求人嘅時候、就 是，到你求人嘅時候，你就要拎嘢。去同人哋換 交換， 但係換啲乜咧？人哋可以喺個換嘅過程要你多啲嘢噶嘛？ 係 嚇，呢、這個咪就係你嘅弱點咯。做人嘅時候一定唔可以獨立於社會噶啦、你唔會話喂，屌我又唔食飯，我又唔飲水咁樣啊。 所以我訓練咗自己一樣嘢，同埋我想即係點解我咁講咧？我想教大家一樣嘢就係、是，你只要睇得自己唔好咁大。嗱，我唔係話你啊，筍哥，但係我係話好多而家年青人， 普通人都、你對自己一定有一個、 有一個期望㗎，同埋第一睇得唔好自己咁大，第二樣嘢可以嘅話睇清楚自己去換嘢嗰個金錢夠唔夠、如果唔夠嘅話，盡量多啲先去換人哋嘅物件。如果大家件事你要真係揼到人心口做嘢嘅話，我勸大家真係靠自己好過。點解？因為我咁耐做生意，咁耐拍嘢。得翻嚟嘅經驗，因為你會好失落嘅。通常你會遇到好多嘅冷眼啦，遇到好多唔開心嘅經驗。咁你反而用嚿錢去達人，人哋啱啊啱唔啱咪算數仲好啲、即係你講即係你而家我老細水吹我唔漲，冇咩可負，就係你讚我我爛泥，你叫我做嘢係咁多，再逼我。 其實呢個又同你哋個公司制度有關嘅。 啱，同大公司文化有關嘅。 因為貴公司冇一升冇一跌噶嘛。呢、這個其實你就你一般公司咧，點解可以激勵到人哋上進心？ 啱升職啦， 同埋加薪。 啱啊！ 喂，如果你唔會加薪，你自動加薪嘅每年都 而家冇得加薪啊！我哋 你都頂咗啦，已經。 係啊。 咁你有時就係呢一種制度啊，令到你做得好冇獎勵。其實你好似一隻狗咁樣啫嘛，你掉條骨，即係次次嚇拍兩下手，然後有條 咦我寶寶龍喎、你等一陣先嚇，停咗佢先。 唔係我話一隻狗係咩意思咧？即係好似啲金魚咁樣咧。如果你行過金魚缸咧，我而家養花羅漢嘛。 咩 花羅漢？ 咩 魚嚟㗎？ 即係個頭好大嘅，係 啊， 即係有個腫瘤喺個頭嗰度。 咁乾㗎？ 咁佢好得意嘅，你如果你平時喂行過先喂嘢食嘅話咧，每次行過佢都衝出嚟嘅。 明白。 我樓下啲貓都係㗎，係。我一開閘佢就衝過嚟， 咁 有嘢食啊嘛， 孏到啦。 咁其實就係冇乜人都係咁嘅啫。你譬如話，你知道喂，如果我做得好，有多啲錢；做得好，有多啲錢，咁你就越做越好㗎啦。 明白。 你做得冇咁好，你做到頂峰嘅時候，你就諗下，我點樣仲可以再好啲咧？係。係啊，你譬如話，你以前讀書都係一樣啊，啲友仔。你呢、這個呢、這個你考得好啲，老師又讚你，你老母又讚你，讚讚下嘅時候，你會諗下啊，我點樣再做好啲咧？其實每個人都需要有啲獎勵嘅。 咁啊，唔係，可能我唔係嚟自一個被獎勵嘅，即係。 同埋你嗰、 那 個，你嗰個職系咧， 同埋我由秀大都唔係咁啦。屌你做得好冇人讚應份嘅，你做得唔好俾人屌。屌你老味坐你都閪崩啦。 所以 即係所以你讚我，屌你老味唔撚受啦。第一，因為我哋嗱，我嚟自一個好極端嘅社會長大。 嗯、 你見我細個即係真係好窮，窮到即係真係飯又冇得開啊！即係一條牛仔褲著到有味都係咁著啊，食又冇得食啊咁。即係冇人會讚你嘅。嗯、即係你做得好唔好都冇人會欣賞，因為你最低下階層㗎，等於你洗廁所，你洗得反光咁冇人讚你。哇！你個廁所洗完香嘅，屌你個個入完屙完屎都臭㗎啦！我屌。 但你要咁諗咯，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好似你呢種人已經係買少見少。 咁啊。 所以咧，其實咧，你譬如好似而家啲細路咁樣，你睇嚟好似好難教咁樣，屌你試下個大波 miss 啊，大家靜撚曬。 啱 啱係啊，即係你要睇到佢嘅需要咯。係，而佢嘅需要，即係啲人成日話你做生意好簡單，你要好多時都係你明白你顧客嘅感受。係，其實就係你要睇到佢弱點喺邊度。 咁所以咧，點講？我哋講咁多廢話。話說近來咧，我睇咗一份報道，蘋果報道靈魂教主來香港招信徒，我屌佢老母！而家咧，我發覺一樣嘢啊，筍哥。我哋咧個社區咧好多呢咁嘅邪教，咁咧就呢個靈魂教主咧叫何奈哲啦，咁喺日本已經逃咗即係5.3亿日元，即係4500万税㗎啦，喺日本已經。咁點解咧？而家呢啲咁嘅即係教咧咁盛行？我講樣嘢俾你聽，隔離屋一定係一啲嘅教會嚟嘅，即係呢度啊，即係而家我手指呢一間屋啊，咁點解咧？兩公婆住嗱，我哋接觸我接觸呢啲好多啊。咁咧，因為咧，喺天水圍，同埋元朗係好多嘅。呢啲 young couple 係點嘅咧？首先喺一個教會裏面自己翻咗十鳩幾年教會，都搬咗入去另外一個社區度，佢就會話俾人聽，我係一個傳道人。嗱，因為傳道人印嘅啫嘛，張卡片你話就係嘅啦，唔係神父，神父係一個職系嚟嘅，傳道人就唔係職系嚟嘅，傳道人係神君嚟嘅。咁咧，佢就會話自己係傳道人啦，譬如喺公司啊，或者喺一啲嘅即係。朋友之間招攬一啲信徒，咁咧呢間屋好特別嘅，兩公婆住，曾經留意過數十晚上，佢會星期六請好多朋友翻嚟，大約5至7个人， 係咪啲集體吊閪嗰啲？ 我就係咁諗啦，嗱，信哥入到去唔出聲嘅，嗱，如果你有七個人喺間屋度，以佢間屋嘅 size， 佢間屋得呢度一半嘅啫嘛， 我咁細嘅啫， 係啊，得一間房，咁你話喺個廳傾偈，聽唔聽到啦？ 你哋都係咪啲隔音好啲咧？ 一般嘅啫。 咁我哋講嘢隔離咪聽到？ 一定聽到。咁你估佢聽唔聽到？但係佢七個人入過去冇聲嘅間屋，真係冇聲嘅。咁呢七個人入去嗱，隔離開電視一樣聽到嘅。點解會冇聲咧？除非做幾樣嘢，第一讀經，即係喺度一齊讀聖經啦。第二樣嘢集體屌閪，第一屌閪啪啪聲嘅，仲暗口喎。 暗口。 咁冇可能。我同阿寶寶龍就留意過好多次，佢逢係一有朋友喺度咧，即係一有呢七個人入嚟咧，閂曬燈嘅。間屋關曬燈之後咧，就走入房。嗱，呢度嘅房間咧嘅隔音咧，如果七個人傾偈都好撚應聲啊，根本上打牌唔會發生，因為咧佢哋試過咧打牌出嚟打嘅，即係用隔音紙打，我哋一樣聽到。咁七個人匿埋喺我間書房咁嘅房間裏邊，有幾樣嘢可以做，肯定唔會集體屌閪啦，你瞓喺度都唔夠位啦。咁可能就係做一啲嘅即係宗教活動。是要不出聲，即是祈下土啊、冥想啊之類之類，但個個禮拜都嚟，咁好多呢咁嘅教會嘅，我知道嘅話，因為點解咧？我試過有啲嘅病人咧，就係信啲教會，信撚到入不嚟啦。咁第二樣嘢，好多啲教徒嚟探佢，但係佢哋都好低調嘅，唔會講俾人聽我係邊間教會嘅之類之類，佢只係會講俾你聽，我係傳教嘅，我係傳基督教嘅，我係傳教士，但係又唔會講俾你聽邊間教會。但係你聽我講，呢啲教會咧有一樣嘢就真係非常之咁，俾你頭先門生意獨到，十分一嘅人工要貢獻俾佢嘅， 你十分一嘅人工。佢通常招揽边啲咧 ？Young couple 专业人士，通常最憎系边啲咧？无业。你一话无业就得噶啦，屌你老味，冇人收你，我话俾你听。你一话我冇嘢做噶，咁样啊，教会唔欢迎你啊，细佬，你上唔捻到天堂，你永世落地狱，因为你冇嘢做兼冇钱。咁啊，同佛教嘅教义系违背，相违背得好紧要啊。咁点解我又要讲呢单嘢咧？就系因为有啲 NLP 课程啦。通常呢啲人咧都受过几种训练，第一教会，第二一读过一啲 NLP 课程，嗱同 SQ 一样。 NLP 啊 ，Mind Linguistic。 啊 ，program 嗱，阿笋哥 ，MLP 肯定有读过啦。呢啲系骗徒嘅伎俩嚟，系动人嘅技术嚟噶。因为我哋世界太多人好家庭，咁我哋读呢啲伎俩咧，就系希望将人哋嘅防线降到最低。譬如阿笋哥头先讲，用大量嘅资讯去， 佢有几招嘅。譬如话咧，佢第一个最大嘅绝招咧，唔系第一招咧，就 系 模仿。其实佢里边咧， 啱啱系 佢里边 SQ 都系咁讲。 佢有一个所谓即係佢有一種，即係佢有一種催眠喺後邊嘅。其實 如果你喺香港讀 MLQ 咧 ，MLP 咧，其實係佢係會放喺催眠嗰、那個課程下邊嘅。點解咧？即係其實所謂催眠咧，亦都係只係令到你譬如話咧我哋會有一啲半夢半醒嘅狀態嘅。係咁樣你要知道咧，其實人腦咧，其實係我哋不停咁樣處理資訊，咁然後咧，我哋會對一啲同我哋相似嘅嘢個好感會好啲嘅，即係譬如話你去到荒島，你望日日都見到獅子老虎嘅時候，你見到個人係咪會開心啲？ 唔係啊，屌你，我係一定唔係啦，佢老母呢、這個肯定係賊嚟啊，屌！ 咁你可以係覺得係賊啦，但係你希望你會見到有一個同類啊嘛，即係你要再睇幾耐啦。你如果你譬如話講嗰啲殺人犯咧，你困佢啦，你困佢啊，锁佢啊，又拉佢劳动啊，乜事都冇嘅。然后咧，讲紧美国咧有一个情况，唔系好似香港咪困住入水房咁样嘅。即系单独囚禁。通常啲犯咧困唔超过15日一定会喊。顶唔顺嘅。跟住其实人咧好需要咩？同类。而所以同裏面最好就唔好定心定肺啦。你入到監獄點解咁多朋友？因為大家都係嗰種人啊，咁咪好傾啲咯。咁然後模仿係咩意思呢？就係當你喺同人哋傾偈嘅時候，你嘅姿勢儘量同人哋擺埋同一種。因為姿勢好多時就反映咗你係某一個階層。譬如話好得意嘅 ，SQ 裏面有講嘅，啲全部有講。 呢、這個係啊，因為大家肯定係食同一套邏輯出嚟啦。即係譬如話，我同你坐嘅時候咧，有啲人會譬如話我好中意擺只腳上只凳嗰度。如果你係賣保險嘅，咁你唔知道你住咩階層，但係你好想做我呢盤生意嘅時候，你坐嘅時候你自然將手咧攤開啲，你要令到我會令到覺得我哋唔係嚟自唔同階層嘅。有時你譬如話好似我哋係低下層出身嘅，我哋會對啲有錢仔咧特別家庭噶嘛。咁如果佢話俾你喂唔係嘅，其實我同你都係一樣嘅時候，你又會覺得喂大家兄弟互相照應下，同你買支嘢，唔係同你買做張單幾百蚊，其實好濕碎啫，咪幫下你咯。但係調翻轉佢唔係喂我而家落嚟，我而家賣啲嘢俾你，我哋呢啲高級嘢嚟㗎，乜乜七七屌你啦，行撚開啦，你有錢都唔俾你賺出啊。即係咧，所以模仿係一個部分啦，第二就係模仿呼吸。 啱， 同人哋有同一個呼吸嘅部分。呢、這個步伐亦係呢、這個亦都係 我哋模仿人嘅步調啊，可以咁講。 係啦，即係由你個動作啦、呼吸啦，同埋模仿佢嘅小動作。咁樣我上次個 friend 咧 demo 過一次俾我睇咧，好硬噶。譬如話咧，我坐嘅時候咧，我咧好撚中意咧將只腳翹腳，但又翹唔曬咧。大家諗住咧，只腳同埋一隻腳同另一隻腳差唔多90度咁樣啦，咁樣落上去就好撚核突嘅我坐得。咁然後就我 friend 同我一齊坐。佢同我晾只腳上上嚟，但係佢晾另外一個方向。佢話：你係咪覺得好似頂住曬咁樣？少少咯咁樣。跟住佢將只腳晾住向我同一個方向嘅時候咧，即刻個感覺好咗嘅， 舒服啲㗎。 即係有啲好微細嘅嘢咧，其實會令到增加咗人哋嘅認同。所以呢個係第一個部分啦。 明白。 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咧去攻擊你個 mindset。因為咧我哋嗰個人咧個腦咧其實。可以處理到咧，同一時間，喂，你唔係丟 call 嚟噶嘛？我哋啲 P2 嚟嘅啫嘛。 屌你！ 係啊， 我比 P2 更落後。 你譬如話，你電腦都會有一個限制㗎。你譬如話開個 Photoshop， 你又聽歌，再聽歌嘅時候，開個 Wi-Fi 聽下片，聽機咯。人亦都係一樣。你可以處理到嗰個 資訊量咧係有一個限制嘅、嗯。如果你譬如話你專心做緊嘢，人哋叫你，你唔撚想應佢嘅，好、嗯、正常啦，係咪？ 啱啱 咁 NLP 咧就係、是、用呢樣嘢，譬如話佢首先第一招咧就係咩咧？我降低我嘅音頻，講嘢咧盡量低音啲、嗯，越嚟越低音嘅時候咧，我令到你覺得好難聽到我講乜嘢。嗯咁你慢慢呢個壓力咪增加咗咯，咁同埋因為個音頻低啊，好、嗯、多時咧啲人講嘢太尖嘅時候咧，你一聽就會聽到哦有個重點啊，嗯、你啲嘢全部 keep 住喺個通道係低音嘅話咧，講到好疏服舒服咁樣啦，咁、嗯、對佢嚟講咧，佢嘅防範性會低咗嘅喎，同埋佢要努力聽你講啲乜嘢咧，佢都好辛苦噶， 同埋要專注力集中好多嘅， 係啦，咁佢咪容易入到呢個世界咯，呢個第一點、嗯，第二點就係咧去將個概念講得複雜啲。嗯即係譬如話咧， 簡單複雜化。 我哋已經講過有個例子啦，就係、是、買手提電話。係即係你買手提電話嘅時候咧，通常啲 planning 好複雜嘅。即係可能係簽18个月約，咁然後中間有7个月回贈，係分別喺14、6、7、9、10、12嗰6个月回贈，每次回贈35蚊，但係有一個月就會少啲嘅。係。然後再下個月就回贈翻多啲，你明唔明啊？你通常就唔 嗱，我通常遇到呢啲就叫佢嗱，唔好講多，有冇百佳禮券送先？屌，如果冇啊，唔買啊！ 咁樣呢我通常我處理方法呢就是、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啦你話俾我聽圍緊個大數係幾多吓個大數係幾多咁然後咁我哋好簡單嘅啫、做生意嘅嘢你個大數啱咪得囉吓咁我諗住你每個月你多10-20蚊咁關我撚事咩吓咁但係佢就係食我呢種心態囉、我就唔想聽你講咁多廢話總之大數幾多吓咁但係其實呢佢哋好即係小事都由自可 是 你譬如話咧，傳銷產品先恐怖。 係係啊，呢啲係 啊，傳銷產品咧，好多時咧，佢個產品咧，一個產品有100种功效。係佢話俾你聽，你又可以撳，可以撳，可以撳，又可以撳咁樣。咁咧，人咧最衰係咩咧？人即係我哋睇翻上一集咧講呢個小林子咧，人最大嘅敵人真係自己。 心魔。 係啊，我哋所謂我哋嗰個心魔就係我哋唔衰得。 啱。 所以我哋聽咗一啲唔明嘅嘢嘅時候咧。我哋好難話俾人聽，其實我唔知道你講乜。 喂，嗱呢樣嘢我想講啊，話説咧有次 IWC 又買表，嗰個小姐同我講：，哇，先生你都係專業人士啦，喺醫院做，你做邊一 part 㗎？咁我就話俾佢聽，我做護士。咁佢話：喂，咁樣喎、嗱，我哋而家有啲表點點點點，我同佢講一句冇錢。咁嘅，哇，唔係話你會冇錢，係我真係冇錢。咁佢即刻收皮。佢話：你啲錢去一邊啊，我啲錢咪冇曬咯。咁人，你只要放得低呢啲就得㗎啦。 係，即係咧，有時但係咧要放低咧 其實要放低自己好難㗎。 放低自己好難嘅，即係同埋你譬如好似好多人都好謙，即係懶係謙虛咁樣，其實都係。譬如話人哋喺公司度讚你，話喂，屌你做嘢幾叻喎，屌你即刻謙虛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個目標就係諗住唔想做更多嘢啊嘛。係。即係好似我老細搞一店喎，屌呢個有 你講個名。 咩啊？ 你講個名，不過剪啦佢啦。 係咪剪面啊？ 剪到嘅。 即係佢話，可能佢話喂，屌呢個。腳做得到喎，俾多啲嘢做咁樣，咁你心諗著，喂，唔係啊，老闆，其實我麻麻地 嘅 啫。 你聽我講，順哥有一次有人咁讚我，因為嗰單嘢好撚大鑊嘅，咁咧我做即係真係好九牛二虎做到啊，順哥，你知唔知即係我點？咁我老細拍撚住我話：九護士你啊真係掂啦，喺人眾人面前，呢單嘢你做到。我話唔係啊，好老細，好彩你俾一份貓紙我照填咋。嗱，如果第二日大家同事要做呢啲，記得揾翻我老細。我坐喺你度閪崩啊！你當我傻仔啊！我屌你老母！ 因為有時就係咁啊，嗰、那個我哋即係人哋去，即係你去人哋讚你嘅時候咧，其實你諗住對俾個責任咧，所以你會謙虛落嚟。但係真正謙虛唔係咁樣嘛。咁你要其實好少人咧喺有真正謙虛意上面謙虛嘅，係真係覺得呢個世界有啲嘢我哋好難，我哋可能學得曬。譬如話咧，即係頭先如果大家睇少林寺嗰集啦，有啲人覺得自己武功已經蓋世㗎啦，點解上到少林寺先見到咩係真人咁樣？係咯，咁但係真人咧，佢又要繼續練嘅喎，因為佢又可以尋找一啲更高嘅境界。即係你好似我哋做影相嘅。即係更加會明白啦，我覺得我以呢個年紀喺呢個行頭都算唔錯啦。 你講謙虛，我講一個例子你聽。有一次我就玩吉他，咁我玩吉他玩咗好多年，咁我問個細路個僆仔，其實我都唔得嗰啲嘢，你有冇啲嘢教？佢嗱呢樣就真係謙虛。佢話嗱，我係識咁多，我表演一次你睇。如果大家識嘅咁就唔使傾啦，如果唔識嘅大家再研究。嗱呢啲就真係謙虛。佢識咁多，佢俾曬出嚟，我係識咁多啦。咁大家有冇研究嘅空間？咁呢、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謙虛的表現。 係係，即係你要，尤其玩手工的人，做手工的人咧，係個人是比較謙虛的、但係反而咧，最難 最衰系边种人呢？净系靠把口揾食嗰啲， 唉，嗰啲真系狗系。 因为佢 唔系 NLP 咪净系搞呢啲嘢咯，屌你老味，净系靠把口揾食咯啲捻样。 但系你又唔会系即系喺说话嘅技术里边咧，其实以动到人为一个目的啊嘛。 啱。 系啊，咁你所以冇得谦虚噶，系咪？ 同埋而家其实好难，即系你靠把口揾食咧，能够即系逃出人哋嘅魔掌，因为而家互联网咁盛行咧、啊，其实你好难去到即系点讲，好难去到讲一啲资讯系人哋唔揾食噶啦。 嗯 唔係我點解攞張紙咧，筍哥，我寫撚低啊！如果唔係，我唔記得頭先條聲要唔要剪啊！屌咧啊！ 而家用咩剪咧？而家 咩啊？冇啊！嗰陣時阿花哥我哋 set up 咗個 software 喺嗰個 software 度剪，其實好土炮嘢嚟嘅真 係。好、哦、簡單嘅。 好簡單，但係我都想講一樣嘢，簡單嘅係最好用，即係唔使複雜㗎。同埋我哋有個網友成日同我哋講，有一個網友 send 嗰啲相俾我哋睇，就影嗰啲人像嘅。 我冇睇過嘅。 P R 好相嚟嘅，咁就你睇完，你睇完就唔係咁同我講嘢㗎啦，啲粗口啊，哇！屌你老味，好老實講，佢有好好嘅器材，亦都有好靚嘅 model， 佢有一般影相佬香港需要嘅技術，但係冇風格。即係人影都影到啦，咁我就叫佢睇一個人嘅相，叫 Teddy Richardson、 嗯。 Teddy Richardson 全世界我諗得佢一個咁有型，攞部傻瓜機去影人嘅。 其實唔係㗎，佢真係唔用傻瓜機影 㗎。啊，呢、這個當然啦。 佢係但係咧佢係點講咧？佢係一啲移動嘅風格咯。 係。 即係你見到咧有一條友咧幫佢做燈光咧。 係。 嗰條友就永遠揸住支大燈。 係。 企喺佢背脊後邊。 係。 好辛苦啊！嗰條友。 同埋佢用嘅器材都唔 high tech 啦，都 low tech 嘢。 都唔係嘅，都 high tech 嘢嚟。 有啲啦，有啲相。 你做到咁嘅 print 咧，有時你去到咁大張相咧，你嘅器材一定係限制咗你。 啱。 你用啲太差嘅器材，你根本印唔到咁大張相。 啱。 佢只不過係拎部貴機當傻瓜機用啫。 啱。 係，咁你方木經惟都係咁樣啦。 啊。 今日個撚樣嚇。 啊。但係就呢啲就叫風格咯，我想同大家講。咁、我哋錄音亦都可以用一啲好 low tech 嘅嘢，但係。內容係 我哋都好 low tech 嘅，係啊，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唔好話諗住有好多嘢係器材限死你，你嘅即係意念先係限死你自己嘅，心魔先係限死你自己嘅，即係框架。 係啊，所以大家有時喺出街嘅時候咧，我而家都會有一種諗法嘅。 啊， 如果你有個客上嚟同我傾，或者有人嚟 sell 嘢俾我嘅時候咧，我一睇我就會睇下。一坐低嘅時候咧，如果佢好，而家你望到個 preference 咧、 嗯， 即係佢啲動作同你好似嘅時候咧，我就會諗，行家嚟嘅。 同埋我想同大家講啊，點解今集有講 NLP 課程咧？但係第一就係講教會，即係 NLP 係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就係佢模仿咗好多教會裏邊需要嘅人際關係温暖啦，虛假嘅温暖啦。嗱、佛教唔會啊。一嚟到虛寒問暖攬頭攬頸，真正嘅禪宗佛教，大家唔講呢啲嘅，大家係講你有冇誤導，有冇誤過你自己咧？大家都好平淡如水嘅，但係嗰種平淡如水唔係代表唔關心啊。 其實禪呢樣嘢係咩嚟嘅咧？嚇，有冇一種睇法咧？ 嗱，禪宗有一本書最出名嘅《紫月錄》，筍哥嗰段月亮 嚇， 呢個係禪道。我隻手指係閃到，你要到達彼岸靠你自己，你悟到幾多靠你自己。有啲人悟成世都悟唔到。我舉一個例子，我認識得有個大師。 咩？愚人以手為月啊嘛，即係蠢嘅人以為隻手指就係月亮。 啱。 啊，醒目嘅人就會望到隻手指就會望向月亮啊嘛。 啱。我認識得有個大師，個大師就好喺寺院裏邊就做一啲好苦幹嘅嘢，執屎啦。清馬桶啦，淋大肥啦，耕田啦，做一啲好下賤嘅嘢，但係你覺得佢真係大師，你同佢傾偈嘅時候，佢個道理喺當中悟出嚟。我試過同一個大師傾，佢讀過好多書，台灣乜乜乜佛教大學翻嚟，念口往念經一大輪，講一大輪廢話，你唔覺得佢有僧人嘅氣息？但係呢個大師佢做一啲好粗幹嘅時候，佢好有僧人嘅味道。原因就係佢喺生活裏邊已經悟出禪道。我哋個禪道唔係靠我哋把口講出嚟，係靠我哋嘅身去做出嚟、即係 咁禪係咪即係點講咧？其實係我都知道係講唔清楚噶啦、但係咧，其實係咪對，即係對而家，即係對一啲對，即係可以係放低咗。 咁大師同我講嗰句説話好得意。咁什麼也是佛，什麼也是道。 你拜佛的时候你望住佛像拜、你觉得你自己是拜紧佛，你望住个水杯拜是不是都是，只要看你的心里面装紧什么。咁如果你個心覺得呢個係水杯，呢、這個永遠咪水杯咯。你覺得呢個佛像已經係佛像啦。咁係求你個心裏面，究竟你個心裏面現咗一個咩嘅像出嚟？咁如果你覺得你賭屎嘅時候，你真係賭緊屎，咁呢個都係現實啦，你真係賭緊屎。但係你永遠覺得呢啲係下賤嘅，呢啲咪下賤嘅嘢。其實冇人稱你自遠，呢、這個先係最惡嘅嘢啊嘛。咁最偉大嘅工作，你睇落係好下賤。 其實要處理，即係要處理一種平常心啊。 啱。 咁係平常心是道啊，所謂。 啱。 做人最難就係有平常嘅心。 啱。 係啊，通常都好撚唔平常。 唔係如果你要一個平常嘅心係好難嘅，即係你做一件事。 但近年會越嚟越好嘅，即係都叫做咗嘢咁多年啦、 啊， 都覺得個嗱，我哋都唔係一個揾大錢嘅年代。 係 係。係咯，即係同埋自己有幾多斤兩。如果對自己去到呢個年紀冇一個比較正確嘅掌握嘅話咧，其實都幾失敗。係。都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即係唔係話真係好有才，即係咩天才玩日啊咁樣。 唔係天才玩日，即十嘅幾年前我哋已經發撚咗圍啦。 咁你譬如話你又冇家底，其實咧一啲好嘅條件你都唔喺度，咁、 啊、 你咪要做一個普通人咯。咁、 啊、 你要接受自己係一個普通人咧，有啲過程嘅，咁慢慢又會覺得冇、哦、問題啦。 但係有啲人接受唔到噶嘛，自己即係好似我哋有啲網友講，佢就話、哦、我成為一個普通人，我覺得自己揾份工又唔得嗱。我想同大家講，我哋唔好。成日覺得我哋自己嘅職位好低微，我哋個方向遠大少少，咁我哋就唔會成為咗小人物噶啦。例如我舉一個例子，你掃地或者係清潔，你成日覺得我做嘅清潔日做夜做就係做呢啲清潔，但係你當中悟出個道理嘅時候，你唔係為咗做清潔而做清潔，你係為咗你嘅人生去到活一段路程嘅話咧，你就未必停留喺清潔呢個位置。但係如果你成日睇住自己嘅位置，我係做清潔，我係做保安，我係做清潔，我係做保安，咁啊永遠咪做清潔同做保安。 同埋如果你用平常心去諗嘅時候咧，就係、是做嗰啲嘢即係譬如話就算賭市都好啊，係而嗰個工作係需要做嘅，咁佢本身冇所謂貴賤之分嘅嘛，而係只係要唔要做咁嘅意思啫嘛。咁、哦、要做咁咪做囉。咁、 嗯、 你譬如話我哋做呢啲工都好多下難嘢㗎、 嗯、 你估 sales 冇下難嘢做呀？係、 嗯、 呀，即係我覺得我就唔會覺得話有啲咩嘢我哋唔應該做。 啱嗱，咁我哋係教人放唔放得低啦，到而家放低咗。咁我哋又即係話說返我哋嘅 NLP 放低防衛線。咁我想同大家年青人講呢，因為而家太多人讀呢啲課程，亦都太多商家老用呢咁嘅招數呢，去到打入我哋嘅圈子裏面，教會啦、商品啦、這個我哋身邊所有嘅即係消費嘅廣告啦，都係用呢啲模式去打入我哋度。我哋最緊要做一樣嘢就係、是、第一唔好睇自己咁大，第二樣嘢就真係帶你個腦去思考一陣。呢、這個世界冇人無啦啦會同你攬頭攬頸，就算嗰間教會幾撚好都好，你話俾佢聽冇錢嗱，點解我咁撚憎基督教呢？话说我被基督教动咗好捻多年嘅牛医生，系啊，牛医生亦都好捻憎噶。我由细到大读基督教学校大嘅，我读咗几十年基督教学校，点解我都唔信咧？我话几件事俾大家听。第一，到我小学即系呢个小学嘅时候咧，咁啊翻教会，点解要唔要开眼灯啊？ 唔使。 咁咧阿妈出去做嘢啊，咁嗰阵时我哋喺大埔啲卫星城市住，你知啦，嗰阵时火车得一架火车同埋70X 连接呢、這个即系喂，你等一阵啊！咁咧得呢架火车同埋一个70X 连接呢个九龙大陆嘅啫，同埋新界。咁咧阿爸阿妈翻工起码要4个钟头。咁咧阿爸阿妈翻工啊，抌我哋去教会啦，星期六亦都唔使我即系希望唔使凑。咁翻教会嘅时候有奉献噶嘛？咁我哋两兄弟又点奉献咧？咁 我哋都要奉献人。 喂，要啊！屌你翻教会唔使钱啊！你讲屌你老味，抌我哋去翻教会要钱噶嘛？嗰间教会上次我哋去影嘢嗰间啊。 哦，系咩？ 系啊，所以咪吓卵到鼻哥窿都冇用啦。我叫人，你叫人哋叫我名，你千祈唔好卵应啊，笋哥。咁咧，每次咧，阿妈冇钱就放低5毫子俾我哋，嗱，每人5毫。咁咧，奉献袋里边咁啊，个个梗系唔即系唔睇，即系掀眼嘅，伸只手落去啦咁样。但系咧，佢哋次次咧 都會數奉獻袋裏面啲錢。咁咧問題就係點解次次都有兩個五毫子？咁嗰兩個五毫子係嗌你兩個撚樣噶啦。咁開頭都冇乜嘢嘅，之後咪唔中意我哋咯。即係因為你冇貢獻啊嘛。第一，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你冇錢翻嚟，仲要帶住你兩個細路，咁教會開始唔中意你咯。即係抗拒你咯，直頭你翻嚟咪喺我喺面啊！即係唔中意你喺度啊！即係做好多嘅動作係。即係成班人一齊做排斥你，即係唔希望你再翻嚟 呢啲好感受到嘅細路仔感應人哋中唔中意佢咧？呢樣嘢好容易知道嘅。 係啊，因為你人哋中意你唔係咁樣樣噶嘛。係係。翻教會咪即係唔會如你嗰份咯。即係你幾多點鐘翻嚟咪戇鳩鳩咁坐喺度咯。即係人哋直頭排擠你兩個嘅，咁你翻嚟咪戇鳩鳩坐喺度，咁人哋教會散你咪走咯。即係我就好憎呢啲嘢，但係即係你擺明一個教會嘅牌頭咧，唔好咁撚人憎啦，大佬。 咁咧，牛牛又唔中意咧。 牛牛細個咪有一單嘢咯，屌你老味！佢讀呢個羅拔 神父插， 唔 係 啊，羅拔神學校嘅話説咧，佢要升班，咁咧因為佢唔捐五毫子咧，就俾間教咩阿神父，咁阿神父就唔俾佢升班定乜搞嘢？係啊，咁佢阿媽就同阿媽講：阿媽，我係咪如果俾翻五毫子，就阿神父會俾我咩升班或者屌？咁啊，唉，算啦，仔，我哋唔好諗呢啲。咁到大个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又系翻教会学校。咁嗰间教会咧有一样嘢衰，嗱，教会有几样嘢系翻团契，我翻团契先生唔欢迎，直头同你讲啊，阿九护士你翻屋企读书啦，唔好再翻嚟啦，你成绩唔好，我哋即系你翻屋企读书，点解先生会咁讲？第一，我哋冇利用价值，因为我翻学戆鸠鸠，唔系飞仔，第一唔联群结党，冇朋友，读书成绩差，先生喺教会度仲要放喺学，仲要帮你补习，佢冇咁嘅时间，佢会揀边啲人呢？一系就操行好差嘅愚民子弟，嗰啲打交班啊、黑社会嗰啲，咁你有一个宣传力量嘛？嗱，佢入咗教会变好咗啦，而家，哇！陈大文由飞仔变成呢个传教徒，呢啲有利用价值啊嘛，佢梗系招揽啦。第二样嘢，试过有一个同学，话说就同个女仔搞大一个肚，真系啤卵大咗喎，中学嘅时候就衰十一。咁咧，成班先生咧、老師咧，就聯名咧，就向佢家長求情啊，亦都向呢個法庭求情，就係話啊，係佢都好努力翻教會嘅，之前咁佢又上台做見證人，之後就冇讀書，之後就做見證人，就話啊，我因為翻到教會得個寬宏大量嘅赦免啊，咁咧我就算而家有埋個細路，都抱埋個細路出嚟啊，咁咧就話我哋而家咧喺教會裏面得到温馨啊，如何如何大樹菠蘿，點解啊？因為嗰個係宣傳嘅工具啊嘛。佢肯入教会，得到个宣传伎俩，得到咁多人嘅即系一个嘅焦点，佢梗系欢迎。我哋呢啲阿先生仲要帮你补习，你成绩又唔差，又冇朋友，戆鸠鸠，你翻团契直头抛你走，即系因为我哋冇利用价值啊嘛。即系到我大个先睇得出呢一点，但系所以我点解我哋咁讨厌即系教会就系咁解，即系唔得到人欢迎不但止啊。即係教會係財強扶弱噶嘛，大佬。 而家財弱， 我入到去你財弱扶強，大哥，屌你老味，問你少少功課，攀鳩你走，屌你老味，你有冇搞撚錯？你為人師表仲話基督徒啊？屌你老味，我讀過咁多年學校，真係受過呢啲氣好多，因為我哋又唔能夠為教會帶來什麼。仲要教会负担嘅时候，人哋梗系唔捻睬你啦。耶稣成日讲一句说话，嗰啲教会全教徒成日都话噶，嗱，点解呢个沙滩上边得一只脚印嘅咧？你系最困难嘅时候，唔系你一个人走，系因为耶稣孭住你走。我心谂你呃鸠我啊！我屌你老母，你同我讲啊！我屌捻到你塌皮啊！因为我哋冇宣传技，即系冇宣传，亦都即系冇被宣传嘅价值啊！冇利用价值，人哋问。 但系你以前有冇试过祈祷咁样嘅咧？即系你都曾经系虔诚过下。 系虔诚教导，但离弃你啊！即系个教会系离弃你啊！个宗教你话好定唔好？我啊觉得系唔好啦。第一，基督教有一样嘢好得意嘅教义，勇于认错，永冇改过。你今日错咗，你翻屋企祈祷就重新做过第二个人。哇！屌你，我识好捻多嗰啲仆街。嗱，点解嗰啲道友由福音戒毒之后出去再捻食过，再入翻去嘅原因咪就系咁咯。屌你老母！ 你有呢啲人先会多啲人买毒品嘅。 同埋而家教会系门生意嚟噶嘛？我啱啱识到有个朋友，佢系做我哋嘅健康助理员，佢个仔就翻教会。佢同我讲一句：，佢话九护士，我啊惨啦，个仔翻教会。 佢俾我啊嗰份家用啊都冇咁多，佢两公婆都做护士。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我细佬都系咁。 系啊，佢两公婆做护士，俾一十份一家用，俾一十份一人工，我哋成四鸡嘢，咁啊4000蚊俾一教会，即系两公婆8000。我屌你老尾，俾老爷嗰份都冇咁多。佢话我跟个仔翻去啦，知你冇奉献啊，咪喺我后面对你咯。 屌啊！ 即系而家啲教会系根本系门生意嚟，即系你唔好话啊，系教会几温暖，营造出嚟噶嘛嗰个气氛。即系因为呢门系生意，所以咁咪揽头揽颈咯，同你。屌你老尾，你又唔见你去寺庙，你试下去香港边间禅宗寺院啊，瓜咗老衬啊，嗰个啊法师原籍咗啦，唔会同你揽头揽颈。 香港有冇啲咧荒山野岭有寺庙嘅咧？ 有， 仲有啊， 仲有。 有咩出名嘅宝号啊？ 冇啊！大嶼山有好多。 但香港有冇連武嘅寺廟嘅？ 有啊！嗰陣時寶蓮寺咪有咯，試過同嗰啲咩嗰個少林武僧合作啊嘛。但係香港政府因為唔宣傳，所以冇人去學咯。 哦。 係啊，咁因為呢單嘢就俾旅發局狂屌啊，拎個出嚟。 哦，係啊，係啊。 係啊。咁而家好多呢啲都係咁，但係有好多寺廟嗱，我都想講一樣係生意嚟。你試下去啲大嘅寺廟，譬如寶蓮寺啊，嗰、那個智蓮淨院嗰啲一樣嘅咋。屌你冇乜奉獻啊，之如此類，當你阿四嘅咋。你有多啲錢啊，咪屌你咯，咪打雙交。 你講緊話以前不過其實香港嗰個佛教文化其實都係真係搞得唔係幾好。 係。 即係你講緊個，即係好多時候你都變成一啲旅遊業啊。 係。 你點會政府會幫手幫你起個咁嘅大佛嘅啫？ 啱啊，因為嗰係旅遊焦點啊嘛。 同埋如果一啲比較有道行嘅廟咧，唔會叫自己做大雄寶殿嘅。 係。 因為咧，以前佛教咧起源咧嗰、那個。佢係同另外一個宗教咧結合咗，然後就喺人哋嗰度趕啲教徒過嚟，咁然後就形成咗呢個佛教嘅。咁嗰時候咧，嗰、那個支派咧，唔知叫做咩比沙耶，唔記得咗啦。咁樣佢哋係認為男尊女卑嘅，男人咧先可以做佛陀，唔係男人先可以成道嘅，女人係冇呢個條件嘅。咁樣咧就所以咧佢哋嘅殿咧，大雄好明顯啦，即係男人咁嘅意思啦。系啊，咁样就系男人嘅殿咯，女人系唔得，即系佢个意思完全就系男人嘅地方咁嘅意思啊嘛。所以因为即系有啲比较有头脑嘅寺庙咧，唔会叫自己叫大雄寶殿。 咁呢间一定系咩？一定系一间冇头脑嘅寺庙啦。 同埋你讲紧就算传统佛教都收女弟子啦，你更加唔可以叫大雄寶殿。即系呢啲其实系啲好冇智慧嘅佛教。才會做呢啲嘢咯。 啊，同埋我想同大家講，大家面對呢啲 NLP 嘅人嘅時候啊，即係而家我哋社會上面好多都面對緊啦。譬如你日日出街都會面對你嘅同事啦，你嘅即係身邊嘅每一個人。我想同大家講就係放低多啲自己，唔好睇得自己咁偉大。呢個世界冇咗任何人都運作。 哦，係啊，同埋呢個魯迅喺好多年前已經提醒大家啦，即係呢個世界有樣嘢叫捧殺啦。 咩啊？ 捧殺 咩嚟噶？ 捧實我捧你的時候，其實想對立你咯。 哦， 係啊，我做咩要，即係我做咩要去歌頌你？其實我係想你快啲死。 啱。 係啊。 同埋人與人之間，我想同大家講，阿九護士同大家講，我唔知道你哋嗰個信仰係咪咁，我好信呢樣嘢，因為我同阿筍哥，嗱阿筍哥可能少啲啦，我係一個叢林戰爭出身嘅。我在叢林里面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今时今日和很多野兽怪兽作战，我才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讲。我想跟大家讲，你走出这个社会，走出你家到门口，已经是一个叢林来的。在森林里面没有动物会揽住另外一个动物舐舐舐啜啜啜。有，就算同类都是一样。即是如果你说在森林里面，阿顺哥刚才讲见到另外一个人怎样，我第一时间拿起把刀就对冧他。即系冇一个人会喺一个即系森林里边会揽住你啜啜啜石石石嘅。丛林嘅战争系好恐怖。我因为经历过太多，我先可以好抗拒呢啲咩 NLP 啊、教会啊之如此类嗰啲。因为你谂下喺教会里边，人哋都离弃你，因为穷噶嘛。贫穷系一样最捻悲惨嘅事嚟噶喺世界上。 有钱就乜人都会好容易买你。 系啊系啊，呢个世界好悲凉噶。你一个唔靓嘅女人都好，你贫穷。就即係你唔靚冇問題㗎，你有錢亦都冇問題。你最慘係咩呢？貧窮養衰。我嗰啲水喉嘅聲嚟。最慘係咩呢？又貧窮又衰相。即係你完全冇量價值嘅時候，人哋連環顧你一眼都唔會。但係我細個就係咁嘅環境長大，所以我心明白呢個道理，即係喺我身上面你要抽一啲嘢走，或者你要打入我嘅空間裏面係好困難、好困難嘅事。我點解要講俾大家聽，就係希望大家要明白呢個道理。喺社會上面同人戰爭嘅時候， 不好成為自己的弱點。 嗯，或者是怎麼說呢，即係講到老土啲就唔好咁易信人啦。 啱、 係咯，即係呢個我有個 friend 我有個 friend 佢近排又同我講，即係由細到大識咗好多年㗎啦。見親啲女人又話呢個唔夠波大，呢個唔夠靚，咁又試過搞大條女個肚，跟住走撚咗去。 咁撚衰！ 啲乜撚嘢撲街嘢佢都做盡曬㗎啦。跟住然後咧，佢 唔係咁走撚咗去嗰條女咁點啊？自己搞撚掂。 自己搞撚掂。 哇！幾撚衰喎！屌係帶袋啦。 跟住然後溝完一個一個咁樣，屌呢啲係。 但係佢溝到先得，搞我連溝都溝唔到，大佬。 佢係其實你有時睇電視啲廣告啲 model 嚟嘅，有時我話你聽，有機 off 咗咩？我話俾你聽。 啊 這個 但佢冇靚仔嘅。 哦，靚仔嘅。 哦， 靚仔。咁樣其實個人緣又好好嘅。咁、樣咧就而家溝緊條女即係基本上都成日都。 電話入，打一打。 係。唔係嗰條友都夠曬撲街㗎啦。 啊。 咁但係咧 NLP 咧佢有個有樣嘢好積極嘅。 係。 佢話咧因為人咧佢相信咧。如果佢認為人有弱點咧，其實咧，你要相信咧呢種嘢咧，人呢樣嘢咧係冇咁容易會改變嘅。係。佢近排話溝緊，又佢溝緊條女，跟然後又話想同佢結婚啊，成咁樣。跟住然後佢又同我另外同事講啦，我話屌嘥氣啦，屌你信佢一成都死啊。跟住然後佢話後即係呢個NLP 裏邊咧講咧，一切嘢、一切嘅現象。只要佢離開正常嘅判斷嘅話咧，佢、必定係假嘅。即係咧， 一切現象 嘅。即係咧，譬如話咧，佢而家講佢話佢會想同一條女結婚，但你睇佢以前個 file 咁長，你都睇曬佢依個人係會拋妻棄子，呢、這個搞大人惡徒，見異思遷。佢、今日係唔會結婚。 啱啱啱。 係啊，即係除非就係唔知俾雷公劈親個頭嘅啫。係 啊。 你譬如話好似有條友叫咩名咧？有條友好鹹濕嘅咧，玩賽車嘅。 哦，嗰、那個叫做有兩二撇雞啊嘛。係係係。啊，唔記得咗叫乜鬼。 即係有個咩恩健啊？陳恩健 啊， 陳恩健，陳恩健係玩賽車㗎，係 咩？ 係啊，佢呢 馬面嚟㗎。 係啊，佢呢世人咧，佢淨係以溝女為佢嘅人生目的㗎啫。係。係啊，佢係專玩女人嘅呢條友。 係咩？陳恩健。 陳恩健、 啊。以前做警司嗰、那個。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咧就即係呢啲人係唔會變嘅，佢呢世都唔會變嘅，佢到而家都係咁樣嘅。係。我都係睇聽呢個蕭若元嘅節目講。 係。 所以如果你知道個人佢以前係咁咧，然後佢今日講一啲嘢咧好撚離奇嘅話咧、你大概都可以講得定。 覺得呢個人係變頭啦，屌你！ 你呢個喺社會上邊咧，你遇到譬如話有啲朋友咧，十年都唔打一次，打一次嘅時候咧就肯定係賣保險。 啱啊！ 即係咧一個人有改變咧，一定係有啲事佢要有啲鑊要俾你咩，所以呢個一定要緊記大家。 啱啊！嗰個阿爵士小姐嗰日打電話俾我，你知誒？我唔記得講一單嘢，就係、爵士小姐叫我介紹啲老友俾佢識，咁咧就想 介紹我啦。 名官圖上邊咧就即係、自己嘅事業上邊咧好啲。佢話我好信一樣嘢。 爵士有冇事業線啊？ 啊，好大，好深，好深嘅事業線。 咁犀利？ 係好大波嘅。咁咧佢就成日同我講，佢我知啊，出嚟都要靠人緣㗎，出嚟揾食咧都要有貴人輔助。我真係想同佢講。你真係唔好諗乜戇鳩啦！呢、這個世界已經再冇貴人呢樣嘢㗎啦，貴人喺間鋪頭專賣手錶呃人嘅，屌！ 賤人啊大把！ 屌你老咩？有人帶血你，有嘢帶血帶到我自己啦，都戇鳩啊屌！ 但係又唔好咁講喎，如果佢樣唔衰有事業線嘅話咧、通常啲女仔容易啲成功㗎喎。 屌你性格差嘛！即係講真一句， 屌 我做乜要帶血你啫？我要帶第二個啦！ 你要俾佢搏兩 Q 啊！因為 屌，呢個世界大把要搏兩 Q， 我翻大陸搏啦！ 唔係個個好似你咁諗噶嘛？ 都唔會用呢啲咁嘅手段 啦！好多人都諗住免費噶嘛？ 屌，呢個世界邊有免費啊？ 咁咩？我咪中局咯！ 屌你老味！ 講到呢度啦， 拜拜， 小心啦，拜拜。